离开你身旁。 一个人孤单，围墙不可，每当 忆松绑，有一个臂弯激动到滚烫，在胸口暗涌你温柔目光。一勺时光换一勺泪光，野蛮的绝望你陪我反抗，只可惜永远永远太奢望，是我放不下没能把你遗忘，你早就成为可或缺的重量，为爱老点小伤也算不负众望，我不能原谅谁对命运投降，我们早约好你的身旁是我注定会的海洋，就让我放把你信仰。 曾是 这样的雨，没有多余的言语，轻轻拥我在怀里，多用力。当时天作证，任凭世界下起再大的风雨，我愿意跟随你，带我到最深的海底。当时为你唱的歌，现在谁陪你喝？歌里的字字句句，是否还有我留下的一点点微笑，让你在夜里哼着。我穿回来的衬衣也开始了褪色，就像那点点滴滴虽然留着，也不过是证明我当年活着。窗外的雨，心底泛起的涟漪，似乎还有一个你，躲在过去回忆里一闪而去。但是天作证，我是真的感谢失去的痛期，教会我独立面对不一样的自己。作证，无论世界下起再大的风雨，那只是天气，我的心永远晴空万里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每颗年轻的心，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幼稚的押韵，零零散散凑齐了真音。固执美丽的寓意，固执空洞的美丽，飘飘然然空中遇见你。你是我未曾拥有发不着的亲昵，我却有你的吻，你的吻，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，越过了意义。你是我

back of my head, telling me don't you wanna come and taste it, into the night, into the wild, came like a hunger and I had to chase it. I know I had to let you go, but I found out that on my own, that you were always so wild. I don't think I deserve you. You are the face in all my dreams. And all of the memories haunting me. And I hear your voice in the back of my head, sounding a lot like home. What you do to me?

纵容着喜欢的他。 眼泪。 这思念让人间难，清醒着夜在唱着不丧歌， de ser tu amor, cachito. preguntan por qué eres mi cachito y yo siento muy bonito responder porque eres de mi vida un pedacito que yo quiero como a nadie te quiere cachito, cachito, cachito mío pedazo de cielo que Dios me dio te miro y al fin bendigo bendigo la suerte de ser tu amor glass begins to fall, makes my 光要傻傻休息，爱也逃避不了地心引力，他哭着睡着又含泪决心，就像夜空总是有流星，就像旅行不会没险情，人不可能永远随心所欲，他试着麻痹去交换平静。耶、yeah, 哇、哦哦、用一只眼睛看的爱情，模糊了两个人的距离，伸出手抓不到憧憬，就回头翻翻美丽回忆，用一只眼睛看的爱情，锁下了两个人的差异，低着头将彼此抱紧，不想就没那么多焦虑。

sit back at things and slip away. Save a bride for another day. He could go on pretending he said all there is to say. But if love is never ending, when broken hearts need mending, they find a way to hold on to what matters most of all.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，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，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，

垂下了脸庞，小小的酒馆它没有打烊，满天星空已开始亮了，你是不是在那个角落望着同样的地方，去不一样的地方，天空失去云会很辽阔，我失去的给了我些什么，如果还不是蓝色，如果你没有来过，那是不是我 drink so much coffee, I cannot sleep all day and night. It changed me everything. I cannot recognize myself. Da da da da, miss you tonight. 怎么都已经关了灯，想睡却丝毫不困，世界都睡得太安稳，剩我一个人。就像